It's 3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节目是《快乐游》，带您一起领略韩国京畿道独特的旅游资源，享受异国风情。快乐游每周六下午3点到3点半，晚上8点半到9点为您播出。节目素材由韩国京畿放送 KFM 提供，北京外语广播为您编辑制作。带上美好的心情，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去旅行吧，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大家好，我是您的声音导游朴龙君。旅行的时候呢，很多人会找一个朋友或者是同伴一起去。那最佳旅行伴侣呢，是有几个条件的。首先呢，即使是辛苦，也时常面带微笑。那其次呢，就是能够认同自己同伴的旅行方式。第三呢，就是即使是一同出游，也会给对方留有一定的自由空间。那最后呢，就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能够成为对方的力量。不也有人说嘛，比起去哪儿旅行，和谁去才是最重要的。好的，那今天呢，也让我们成为您的最佳旅途伴侣吧，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너아닌척하지마눈에보이지만넘어가는걸 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 고민척하지마영거리지만넘어가는걸 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 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 What did you do do do 일찍잔다는너요새피곤하다며변한시간동안잠수더니또피곤하대무심코내려놓은듯한보는오늘도덮어놓고내가예민하세야코어디까지가진실어디까지가거짓인지어디설명해봐넌얼굴색하나안변하고유한원칙으로반론해언제와붙이면대화할거부해팩트를들이대면모르세 Yesterday I'm a trouble came close to me 또나만허구된성분을척하지마눈에보이지만넘어가는 girl 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 고민척하지마영원하지만넘어가는 girl 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 넌너가이쁜거라서문제야 No no no no 은근슬쩍시선즐기는너불안하게왜그래 No no no no 허튼사진은왜바꾼거야옷은왜어제랑똑같은거야일부러실증유발하는거야그상내고싶은거야뭐야 I don't know why I love you 심증뿐인죽음은본전도못건졌네넌내머리위난네발밑아쉬운쪽이손에보냈어나는척하지마눈에보이지만너만가는 girl 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 너는척하지마여인거래지만너만가는 girl What did you do yesterday 라라라라라라라라돌고 用声音带您畅游韩国，欢迎您回到韩国京畿道旅游资讯节目《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俊，再次向您问好。接下来呢，就要有请我们的旅途伴侣了。